睡梦中湖面树影摇摆，朦胧间仲夏的雨绽放你的风采，我独自一人喧嚣未来。谁唱着古老曲调一段，清醒了梦中的我转身一看你离开，只有香味留下来。突然间才明白 Time goes by， 我想留下来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重来，爱情是否也可以再盛开？ But time goes by。